歌名叫做《风铃》。很久没有在节目里面听到她治愈系的嗓音了。那如果要我在华语歌坛里面找出几位女歌手，让人感觉她们的嗓音是冬暖夏凉、四季皆宜的类型的话，我想来自于新加坡的蔡淳佳一定可以入选。下午的3:06，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段旋律相信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老歌了。和你一起唱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那也邀请你来唱一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老歌。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花不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 华健哥的评效时候区分的还是挺好的，他要知道我把他唱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说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真的要哭了。刀剑如梦，倚天屠龙记从20几集开始的片头曲，当时看电视剧的时候还挺好奇的，为什么会在中途的时候从20几集开始还要换片头曲，所以当时追剧的时候觉得很新鲜。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呢，片头曲其实也跟剧集内容的进程大有关系。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历经夜天亮星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的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相依偎。 好妹妹，往事不能回味。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小橘子的留言说，当年也追过《倚天屠龙记》，但是更喜欢的是成龙大哥的片尾曲，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我一片天，好像第二句唱有点跑调了啊。好了，此处可以有掌声给自己加油。下午的3:13，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梦境也开始变得神奇，连我的耳朵都会紧紧跟随着你心跳，不再为自己，莫名其妙变得很淡定，你的笑容就是我的心之温度计，可你假装不在意， 耳朵真的很灵，往事不能回味， 不好的事情就不让回忆了吗？更正一下哈，好妹妹，往事只能回味。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周四下午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刚才听到是小美江美琪 You're in love， 文艺青年都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你会发现她唱给恋人们的情歌没有歌词当中的死去活来，但是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会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比方说很多人会很爱她的那年的情书，还有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双手的温柔等等，这些歌都是江美琪非常有人气的代表作。下午的时间当中也欢迎来听听歌唱唱歌的朋友，当然也欢迎像 Quintus 这样真的是竖着耳朵在听，每一个字都听得非常清楚的听友，谢谢你们的监督。你好，我是戴毅，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四，而今天呢也是接下来这一位三张有三的生日。之前呢还有听友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说过想要听到他的一首歌，叫做最美的期待，你已经知道即将出场的是哪一位了哦。那同为七月份的尾巴，在这也要祝愿比比周笔畅生日快乐。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 彩虹。 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风儿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将拉长自由，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小心呵护守候，相遇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真的夏天画面都你情节，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相遇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 歌就属于夏天。今天夏天雨水挺多的，而今天是一个蓝天白云的晴好天气，但是出来也会发现天气是真的很晒很热，所以还是要在音乐当中来避一避暑，纳一纳凉。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的广播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上半时段这首歌交给 Emma Barton Something So Beautiful， 待会儿见。 Breath away. So I've come back to stay. All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just like I always knew, keeps me running back to you. Cause I belong with you.

姐妹俩的感情非常好，聊起天来完全是旁人难以介入的境界。大 S 故意逗妹妹开心，说小 S 跟孔刘很搭。一旁的汪小菲却爆出金句，孔刘是孔子的后人吗？网友笑翻了，觉得汪小菲真是硬要尬聊。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凡是我们和你们喜欢的，都有可能出现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属于经典的，同时也好听的。有请 Madonna Take a Bow。 Take a bow, the night is over, this masquerade is getting older, lights are low, the curtain's down, there's no one here, say your lines, but do you feel them?What you say when there's no one around? Watching you, watching me. One lonely star.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ve always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guess you've always known it's true. You took my love for granted.Breaking my heart, hide behind your smile. All the world loves a clown. Wish you well, I cannot say. You deserve an award for the role that you play.Say goodbye 从一曲诞生的1994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是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优雅浪漫的代表。 Take a Bow， 百听不厌的一首老歌，来自于 Madonna。 不久前麦当娜的一些私人物品被放到了网上拍卖，其中呢有一封情书呢是她在31岁的时候写下的，还挺有趣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新闻。3:39，继续来听歌。当遇到你会唱的歌呢，也不要害羞，大胆的找个私密点的地方唱起来，比方说自家的私家车里，办公区的茶歇间。 有种莫名的失落，恍恍惚惚间人已孤单掠过，人说城市边缘的生活容易寂寞，我在不小心失眠的夜里挑灯独坐，夜色中星光依稀的沉默，人来人往里街头肆意空洞，眼看城市夜晚的霓虹灯不停闪烁，我在车水马龙的街角喧哗落寞， 胸膛做梦，越蠢越久，怎奈 唱不停。 看来每个人喜欢在不同的地方唱歌，比方说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楼道里面回响正好，确实。还有说句心里话，说在地铁里面已经轻轻地哼唱起来了。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准不要的那看路，微微的快乐都可以点亮，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留遗憾再回家，现在不准不要的那看路，有没人愿一起用在那一起抽丝剥茧，爱 喜欢跳舞的朋友一定很喜欢这样的节拍，这样的律动的歌。来啦，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我不知道她本人喜不喜欢跳舞，但是健身操、纤体操她是跑不掉了。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前的观看，选择性遗忘，留遗憾再回家。 他跳舞的原因还真的是因为要消耗热量。他不是成为新晋的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吗？所以呢，在唱歌上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和成就之后，他本人以及他的经纪公司都希望他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要开始了他的减肥之旅。为什么呢？徐佳莹身高不足1.6米，准确说是1.55米，但是体重却有52公斤，是不是比你的体重还要沉？所以这个比例在普通人当中也算是一个小胖子了，何况对于是这样的一位已经成为了最佳女歌手的明星呢？她的减肥之路呢是要靠两个方面，一个是节食，一个是运动。看来她也是逃不掉节食这一块。那么爱吃的辣辣徐佳莹，我不知道真的是让她节食戒到了什么火锅啊、麻辣烫啊、什么烤脑花啊，她会怎么样？她初期的减肥呢，大部分是靠节食减下来的，晚饭是绝对不能给她吃的了。更严格一点的话呢，从中午饭过后就不再让她进食了。好可怜。不过这样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据说3个月下来，徐佳莹就减掉了16斤，而且呢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她表现的意志力也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呢她的经纪公司还是很满意的。看来每个人都有想变美的心，只不过我想达到了一定的减肥 瘦身的效果之后，不然会不会稍微放宽了一些对自我的要求？在饿的时候会不会偷吃一些好吃的？真的，对于一个吃货来说，不让他吃好吃的简直就是一种酷刑。好了，继续来听歌。 有的人是为喜欢的人送上一首歌，但是我很高兴的是看到了今天在微信平台上面的一张图片，我当作这个是我们最会拍照的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这位听友把这样一份好心情带给所有的974听友。那是一张有着心形图片对不起，心形的云层的这样的一张照片。 花开在眼前， 很漂亮，很有意境， 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不知道爱 Shape of Heart， 一朵心形状的云彩，如果这个时候正好飘过你头顶，请你对他说上一声 Hi， Welcome to 北京。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四的和你一起唱，也祝愿你的好心情。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见。 花开在眼前，已经等了很多很多，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牵手向明天，每次我总是临风轻和，更好的季节在下一个春天。 七月二十八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住房字2014D048号。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C